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庆祝赵玉明荣获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暨畅音国粹中心成立专场演出，下月2号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本次演出的节目内容形式多样，曲种丰富，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赵玉明先生携手北方古曲名家姚雪芬、张秋萍、刘春爱、吉薇、张韵华、崇玉杰、郑燕、韩梅等倾情出演。昆曲《如花美眷》系列之《牡丹亭》本周日将在正义祠戏楼演出，以唯美洗练、典雅韵界的传统人文表达复活古典文字之美，再现杜丽娘、柳梦梅之间的沉浮痴情。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11、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后的最大制作，将于明天到本月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作为我国唯一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简称音集协，发出公告，要求 KTV 设备和系统服务商以及 KTV 经营者在今年10月31号前删除或不向消费者提供6000多部音乐电视作品。公告一经发出后便引发了大众热议，对此来听记者王悦的报道。 翻看公告的歌单，记者发现其中涵盖了英皇娱乐、凤凰唱片等公司旗下包括张惠妹、听海、邓紫棋、泡沫等多个歌手的音乐作品。记者随即走访了东城区朝阳区多家 KTV 经营门店。目前涉及这些版本的歌曲的确在部分门店已经无法进行点播。有8年工作经验的某 KTV 管理人员王云峰告诉记者， 确实有一部分歌曲那个客人反应没有了，因为它是咱们这个是可以云端下载的嘛，下载不了的。 对于咱们这个门店的经营影响大吗？ 一般来唱歌的，喝酒了、喝茶了，什么这首歌唱不了，再唱别的歌呗。 相比实际，网友们在网络上的反应激烈得多，哪首曲目不能点了、失去了 KTV 的意义等评论不在少数。音集协近日回应称，目前要求删除的这6000多首音乐电视作品的权利人都不是音集协会员，且现已陆续或即将向 KTV 经营者提起侵权诉讼。音集协代理总干事周亚平说，本次删除歌曲只是音集协启动 KTV 曲库正版使用的第一步。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整个卡拉 OK 收费模式的一个升级转型的一个阶段。我们跟天河这个终止它的收费资格，就是因为过去那套方式不行了。如果我们未来转型这个工作做得好，我们收费收得更合理，分钱交费交得更合理，那么你拿到的钱就会跟你的歌曲的商业价值相匹配。第二个，我们必须坚持中央曲，每一个作品我们都要给它一个身份证的编码，不仅要通过技术来实现。 本时段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好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 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2018年底，依据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原著小说《飘》改编的英文原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即将上演，首演呢即将登陆上海、北京、西安等城市。这部80年前风靡全球的女性励志宝典与音乐再次相遇，经典的场景在舞台上完美再现，带给了观众突如其来的惊喜与感动。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一起感受经典作品的独特魅力。 北京时间的20:06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部即将登陆北京舞台剧场的音乐剧《乱世佳人》。 还是先来请出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哈，来请出《乱世佳人》的出品人，也是北京久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立刚，欢迎您，张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再来请出北京晚报文化部首席记者王润，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还聊哈，就这两年咱们国内的这个音乐剧市场是蓬勃的发展哈，甭管是我们自主创排的，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非常多的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为什么这两年这个音乐剧这么的火爆呢？先来问问两位圈内人士吧，啊，你们是怎么来理解这个现象的？先问问咱润姐。 因为我觉得本身音乐剧这种形式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特别喜闻乐见，大家特别喜欢的形式，尤其在其实海外像欧美啊，就是这是他们其实在演出市场最流行最畅销的一种演出形式。但是以前呢，可能因为就是国内对这方面的了解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其实包括话剧都是舶来品，然后到音乐剧呢可能是大家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然后而且很多人最开始可能对音乐剧的概念会觉得它跟歌剧啊或者是什么觉得很好像特别阳春白雪似的，但实际上那个音乐剧它是我觉得是比话剧和歌剧它都更老幼皆宜通俗易懂，因为它有音乐的成分在里边，所以大家欣赏起来也特别就是愉快。所以呢这两年呢就等于而且大家眼界开了嘛，就在国外看到了很多很多特别优秀的作品，所以呢这两年就是国内的演出市场也特别好了，然后我们的演出商，然后这种引进单位也特别有眼光，会而且确实音乐剧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大多数音乐剧它的投资成本和这个引进成本是非常高的，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的话，可能也很少有演出商敢于把这么大的这样的作品来引进到国内，这也是以前我们看到比较少的一个原因，包括制作上也是需要更多的这样的成本，包括对演员啊对创作团队要求都特别高，所以这两年呢我觉得跟整个我们的在演出市场的这个无论是从观众的群体好还是创作群体好制作群体还有引进群体都有它的提升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演出就是音乐剧就变成一个像井喷一样的这个状态了。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现在因为海外的音乐剧市场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哈，所以会有很多的作品包括很多经典的作品，那这次为什么要把乱世佳人引进来呢？因为我们知道乱世佳人本身就是个 IP 啊，应该没有人说我没有听说过这部作品，而且很多朋友都是从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部作品，任姐看着我点了点头啊， 对， 因为今天还带来了他自己泛黄的乱世佳人的两本书。 对， 所以想问问张董啊，就说您当时把这部音乐剧引进中国的时候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就像刚才王润说的，实际上这个音乐剧呢是城市演绎的这个主流的消费娱乐方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过了，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城市化的这种发展，大家呢越来越就能够接受这种综合性的这个，因为它不仅是话剧呀、音乐呀、然后表演呀、舞蹈啊融为一炉的这样的方式。它我觉得可能和电影有一比吧，电影以前我们可能更习惯于看那个就是我们拍的文艺片啊，后来这个有了好莱坞的大片之后，这个慢慢的这个市场就会被激活。是这样，就是音乐剧就相当于在演出市场里面就相当于那个电影里面的好莱坞大片一样这样的一个感觉。它是我们这两年呢，就是说随着大家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国门的这个开放之后呢，越来越多的这个人都会去这个百老汇，去伦敦西区直接去看这样的最好的那些戏剧作品，所以观众的口味越来越高审美也越来越高，所以的话我们不得不这个把全世界最好的这些东西拿过来它的观众呢也越来越广了。那么就是随着这个主流的像剧院魅影啊、猫啊等等这些号称这个经典的戏一步一步引进国内之后，我们再发现就是我们还能为观众提供什么，我们还能用什么样的戏来感动这个观众。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本来我们是在2015年的时候去韩国和这个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个的作曲去谈这个什么，本来是谈罗珠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们在这个韩国的时候看到了正在把他的这个乱世佳人这部戏当时翻成了这个韩文版的演出，我一下就被感动了。我觉得这个戏呢从他的主题上来讲，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应该说是荡气回肠的爱情史诗然后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女性成长的这个圣经。而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女性成长这个话题对于这个剧院观众来讲具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吸引力。而且这部书后来我们经过跟小润，因为他是专业的，他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所以我们也请教了很多朋友，发现这个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女性对于这部书的认知度几乎可以达到90%然后呢不是看过书就是看到过电影，而且这本书和电影在豆瓣上的评分都几乎都是最高的那留言呢是已经比这个《悲惨世界》和《剧院魅影》要留言要多得多所以我们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就是它在市场的土壤是极其的这个丰厚的然后呢大家的关注度也很高。事实上我们仅靠这个乱世佳人几个字就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和流量，这对于我们这个做商业演出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天生的流量池 大 IP 啊，就像刚才爽说到的似的哈。 对所以就是我们当然我们本身这部戏呢是法国的音乐剧的三剑客之一吉哈先生的代表作这部戏当时在法国的演出也非常非常的成功，当时在法国作为一个法国的戏大概连续演了一年半左右这个因为你知道法语区基本上能演三个月就已经不错了，而是非常的轰动。这也是吉哈先生是因为他的夫人和女儿都是乱世佳人的这个书迷他们都特别喜欢，所以就是他算是给自己的夫人和女儿的一个礼物，所以倾注了满腔的这个心血和热情，所以中间的曲子写得非常的感人，包括整个故事的这个叙述都非常的这个感人，所以我们也是在被韩文版一下就打动了第一眼我就说 OK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要带给中国观众的全新的不一样的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一部作品 是那咱也不能说是说个题外话，问问润姐哈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读到这本著作的？应该是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的时候应该还是叫飘对吧？ 对，但没，但我拿到就我当时买的这个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叫《乱世佳人》了。 哦， 嗯，最早的时候我查了下，好像是1940年的时候，这个被翻译到国内的。那个时候是翻译成是飘的，应该是。当然，1940年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这个，还没有。 太早了。 但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看到这个书。哇、 哦嗯，小学的时候，你这个女性独立的思潮就已经在你的脑子里形成了吗？ 对，我回忆起来，我从小到大受到就是。两本那个是就是名著的影响最深，一个就是中国的《红楼梦》，一个就是《乱世佳人》，就是都是我小学的时候开始接触的，所以这个影响我觉得是挺根深蒂固的。就是那时候其实也不太懂什么这种标签式的什么女性成长或者什么这些东西，但他这个就因为你这个东西印象太深刻了，他会对你到岁数很大的时候，你还会不断的去会想他里面写到的一些东西，还对你的人格、对你的性格会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可能随着年龄不一样，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他的想法和感受本身就不一样。而且我小时候看这些名著的时候，我会忽略其中的爱情的情节， 忽略吗？ 就是很小小学的时候，然后等到初中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天发现，我开始慢慢能读懂这其中的一些东西了，一些情愫了。 我当时主要是为看爱情才看的，但是后来才看到了其他。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还有两种翻译版本，就一种是飘，一种是乱世佳人。 对， 然后我记得有什么经典丛书当中，还什么大仲马、小仲马，还有就是飘，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看到之后说不上，它有一种潜意识当中对人的一种影响，你说不上它到底在讲的是就是有多深刻啊，因为那时候太小，但是它真的像润姐说的，会给你带来很多或者说很深远的一些影响。 对对对，你们都在说这个书啊有多么的深远的影响，其实呢是早有这本书，有这个著作，影响就非常的深远了。后来呢又有了那部 电影、 费雯丽主演的，我天哪，她一篇成名，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对， 虽然后边一些角色并不特别被大家认可吧，但是这部作品成名了，对吧？ 对， 但是后来再有这个音乐剧的时候，是不是会总是会想有一些创新的部分，有一些改变的部分呀。那么究竟这部音乐剧作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的，这个因为大家肯定就是书和这个电影呢，尤其是对现代人来讲，就是电影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更多一些。 我觉得女孩很多是看书有的这个产品，但男性爱上乱世佳人大多数都是由于费雯丽，都是由于这个电影。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名著呢，就是一开始肯定不一定说你完全能够 读得懂， 但是它就是在你心下播下了一粒种子，然后呢就是在你人生的这个过程中，他不断的坚强的这个成长啊。那么就是对于我们来做这个《乱世佳人》来讲，这部音乐剧在2003年首先在法国啊用法语演的时候，那个当时呢，这个吉哈先生呢也是在想，就是说，因为已经过去了一个很长的这个时代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再去做这么一部戏，他一定不再是怀念说南方的那样的这个田园牧歌式的这个生活，他注入了法国人更多的那种自由平等，然后对于黑奴的解放等等这样的这个左翼的这个思潮。确实呢，这个东西呢在全世界也都获得了很大的这个认可。然后我觉得呢，这次我们在做这次这个乱世佳人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是在语言版本上，我们这次采用了这个英文版采用了英文版呢，就是整个的词包括那个整个的故事我们都做了重新的这个改写这个升级。当然一切都是和我们全球的这个制作团队一起，包括吉哈尔先生，包括美国的编舞，包括法国的导演等等，我们都一起，这是一个全球的这个团队，然后来重新做这部戏。我们力图呢，就是说在这个书和电影之间呢，找到一种均衡。这个均衡呢，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希望回到那个这个向大家展示在这个米歇尔的他的原著里面，对于南部的田园牧歌式的那样的生活的一种赞美，就是或者说那样的生活的一种 再现啊，包括战火中的亚特兰大，包括整个的那个时代的再现，我们要重新把它放在舞台上。另外呢，我们就是在里面又增加了这个，当然我们也同时要在对几汉先生对于这个法国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对于自由平等，对于黑奴解放等等这样的主题也重新做一些升华。当然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还做了这个用东方式的这个解读来解读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冲突。我们用古典和现代的这两种美学的观念，然后再产生碰撞。就是总而言之 做了什么呢？ 总而言之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呢，就是因为他的音乐写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们这次的音乐也重新做了一些配器和编曲，使它更加的这个现代。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场景，我们十大极致场景，我们不再像这个美国式的舞美式的舞美呢，就是原来法国的呢就比较写意一些。我们的这次呢会更加的希望能够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十九世纪的那个，就是那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那个法国、美国南部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我们在舞美上也是斥了重金，然后呢做出全新的打造，包括服装也做了完全的这个升级。应该说，这次的这个创作呢，是一个美式和法式还有中式三种这个混合起来这种私房菜，大家现在都讲私房菜，是吧？ 创意菜， 对，创意私房菜， 饕餮大餐。 对，我觉得咱们一会儿可以分开来讲一讲啊，就是说各个方面啊，然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升级。不过刚才说到音乐了， 是是是， 我倒非常的好奇，因为可能就是一个音乐剧啊，音乐能不能打动人，它的传唱度高不高，会不会有一些经典的段落，我觉得可能是就这个音乐剧到最后能不能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经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哈。 对， 那这么着，接下来我们就先欣赏其中的一小段。 My heart belongs to only one, and that's you. Though I don't have all of the charms ladies around us do, the look that's in your eyes, the love you show to me, darling, I can recognize, my love, how happy we will be. And if they say I'm sentimental, wouldn't ever dare to love my love anyone but you. I wanna silence your smile. I want you right beside me all the while, next to me, faithfully. My heart belongs to only one, and that's you. This bond we share barely begun, others aspire to. Women in my past have only left me cold. Now my love at last, with you I'm happy to grow old. When the cannon cease to fire, my love, what will remain? Will there be a hope we come to find after all the pain? Even if the south is torn apart, long as I'm alive, you have my heart by your side as my bride. From the heart, and no matter what the wind, I'm yours. 2018年底，依据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原著小说《飘》改编的英文原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即将上演，首演呢即将登陆上海、北京、西安等城市。这部80年前风靡全球的女性励志宝典与音乐再次相遇，经典的场景在舞台上完美再现，带给了观众突如其来的惊喜与感动。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一起感受经典作品的独特魅力。好了，刚刚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音乐剧《乱世佳人》当中的一段插曲，叫完美婚礼。 对，其实他听着非常容易入耳入心。刚才还在私底下跟张总交流啊，就是他的这种编曲的方式并不是我们说传统特别传统音乐剧的那种方式，他会特别上口，但你听着又有点这种潮的元素，有点现代的元素，可是他整体的曲风还是偏古典一些。觉得这种感觉很非常的微妙哈。 一看你就是专业学音乐的吧。 他也唱过，还唱过美声呢。 难怪呢，点评的特别专业， 搭档就接我老底儿吧。 那你就可以去参加深入人心了。 他这刚才那一段是那个梅兰妮和艾什莉的那一段音乐。 对，梅兰妮呢是一个非常这个传统的这个外柔内刚的那种女性，虽然她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故事里面她很包容，她一直在做各种善事啊，然后呢一直在无私的支持自己的丈夫。这段是她和这个Ashley 两个人啊、一首对唱的歌曲。这个吉哈尔先生呢，这个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演员的这个唱的歌呢，实际上是和他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这首歌就会非常的温柔。因为艾什莉也是那种传统的君子啊，这个文质彬彬，甚至有点懦弱，对，在电影里面很多人都觉得他比较懦弱，是吧？就是这样的这个方式。但是这首歌呢，就是吉哈先生呢，他有一个特点，虽然他是一个法国人，但是他比如说他比较有名的那首非常有名的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个音乐剧，在咱们北京演过，他基本上就是讲的都是故事比较国际化， 对 啊，他不像那个黑沙克，他呢可能更喜欢去讲那个法国的，比如说巴黎圣母院呀、小王子啊等等这样法国情调的。那么他呢就是非常有国际化的这个眼光，所以在做《乱世佳人》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他的作品可以全球 是 通用， 没错。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音乐剧《乱世佳人》。 哎，我们稍作一小段休息哈，一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树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梦想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我希望在双11那天，我老公能帮我清空家装购物车。 你老公我会拔网线。 我购物车里有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智能坐便盖。 我的妈！ 还有3开门冰箱、纳米智能净水器。 我的娘！ 还有进口的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 我的个神呐！ 就99个名额，999元每平米全享受。你打4000-606-8866，要实景照片，保证你不拔网线。 4000-606-8866，要不咱直接去吧。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除味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2018年底，依据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原著小说《飘》改编的英文原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即将上演，首演呢即将登陆上海、北京、西安等城市。这部80年前风靡全球的女性励志宝典与音乐再次相遇，经典的场景在舞台上完美再现，带给了观众突如其来的惊喜与感动。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一起感受经典作品的独特魅力。北京时间的20:35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音乐剧《乱世佳人》。 哎，还是请出两位主创人员哈，来请出《乱世佳人》的出品人北京久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立刚，欢迎您。 大家好。 嗯，我知道润姐肯定说我不算是主创人员。对，但其实他的评价非常的重要。有很多的这个戏剧哈来到咱们这儿之后呢，其实润姐给的评价已经是在这个市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笔啊。北京晚报的文化部首席记者王润，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说到这一部这个英文版的音乐剧《乱世佳人》，有很多升级的地方哈。那接下来咱们就先来说一说吧。刚才我们在这个中场休息聊天的时候，润姐极力推荐的，哎呀，我们这部剧演员升级了呀，这演员赶紧来说说，我们这大女主戏啊，必须先来说说女主角要闪亮登场。听说她一登场，那票房都蹭蹭的，是不是啊？ 对，其实这个戏本身法语版的女主角她应该是那个作曲先生的女儿是吧？ 对， 所以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强的这个阵容，但是从形象上角度来讲，那绝对是咱们这英语版的这个女主角更加的像我们心目当中的理想的这个斯嘉丽，而且就是她和那个费雯丽其实非常这个形神兼似的这种感觉。所以那天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大家一看到这个她的出场，哇，大家就会觉得就是哎呀， 眼前一亮， 对，这个戏基本就成功了，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就跟当年这个《乱世佳人》电影在选角上也是，就是费雯丽不是就这个斯嘉丽这个角色是最重要的这个选角嘛？当时所有的这个。当时的这些影星全都去了，最后选中的费雯丽，而且费雯丽确定了以后，这个电影其实也对她来讲是成功的一大因素嘛。所以我们这个就因为她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如果我们的音乐剧的这个女主角不能够立住的话，那你音乐再好听，制作再精美，你的舞美再多么升级，那大家可能都不会有一种哎呀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乱世佳人。但这个女主角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对，这个 Rachel 呢，我们这次的这个女主角 Rachel 呢，她在国外呢一直是演那个剧院魅影的女主的， 所以也是实力非常强， 而且实力非常强的。那当时我们收到了成千上万份的这个简历，因为在做 audition， 在做这个选角的时候，然后呢这一直是选不到特别合适的啊，因为我们选择的标准呢，这基本上都是要在百老汇呢一线的演员，所以的话一线里头，然后呢年纪什么的，我们当时已经收到成千上万份的。完了在看的过程中呢，当时也是看到 Rachel 的时候就觉得眼前一亮，后来我们也是感觉他的这个形象气质都非常的契合我们想要的那个，当然有点像费雯丽的那个感觉，但是他更像那个斯嘉丽的感觉。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应该不是演，因为他就应该是。所以当我们这个接触到这个 Rachel 之后，发现他在生活中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像一个斯嘉丽那样的人。小时候呢，他在自己的这个他在自己的本子上会写上，我长大了以后我要演那个剧院魅影，我要演乱世佳人的斯嘉丽。然后呢他现在实现了这个剧院魅影里面的 Christina， 然后呢这次他又实现了来演这个乱世佳人里面的斯嘉丽。当然了，这个他的因为邀约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为了做这次乱世佳人，他还把这个其他的像剧院魅影什么都推掉了。当然为此呢，我们也付出了非常高的这个成本啊，非常高的成本。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值得的，应该是值得的。对，然后那个我这个王润在他的那个在我们这个文化圈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公众号大小舞台之间，因为我那天也非常忐忑，当这个开心发挥的时候，第二天我看到他写了一篇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女主的时候，大家都踏实了。刚刚这个主演一亮相，大家都踏实了。 说的还不是女主，其实他的四个主演亮相，大家都觉得，因为说实话，即使我跟张凌刚已经认识很多年了，然后对他做的这个作品也都一直就非常期待，非常关注。但是说实话，我们在因为这个我太爱这本书，也太爱这个《乱世佳人》这个作品了，所以在他这个主角没出现的时候，我也是打着问号的，我也不会大力的帮助他去这个案例向大家这个介绍的。但是真的是我看到了他这四个主演以后，我说我也放心了，我们大家都放心了，就这种感觉。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 Eric 呢，就是演白瑞德的这位呢，也是在百老汇一直是演那个像那个艾维塔呀然后妈咪呀等等，他都是演男主的。然后那之后呢，他的这个形象呢，也确实是像克莱盖博一样。就是非常的这个切信。然后呢，我们这个演梅兰妮的这位姑娘呢，是美国好声音的这个选手。然后呢，她当时被好几位导师抢来抢去，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才女型的，自己也会写，自己刚刚出了自己的专辑等等这样的这个方式。这个是我们这个作曲极力推荐的，她特别喜欢，因为她的声音，她觉得她声音特别好，确实是。在我们的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实际上是清唱，我们还并没有大乐队什么的配，但是已经能够感受到那个声音的这个魅力了。当然我们这个 Ashley 的这个扮演者呢，其实我们这个席老师啊，席老师呢在中国是非常有人缘的。席老师这个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演了巴黎圣母院的都是男主，但更重要的是他在2003年的时候，在原版的法语版里面他就演那个Ashley。当年呢他依然还是个青春少年，但是今天的他呢更适合这部戏，就是说一切，因为他也是一直在百老汇在演出，然后也是为了这部戏，一听说这部戏他马上就赶了回来，然后呢还担任了我们这部戏的音乐总监。因为他自己也写歌，也写，他也是跟作曲是非常好的这个朋友。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在这个四大主演里头，我们挑的呢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好，而且是实力与颜值兼具的选手啊，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们自己非常心满意足。 哎呀，按现在流行的话说，你们真是厉害死了。 关键我觉得太难选了， 对， 就这种经典的作品其实是最难选的， 没错。 如果是一个原创的本子哈，反正你觉得演成什么样，可能大家心目当中这个人就什么样，但这种经典作品无论是电影还好，还是说这个我们说原著里面哈，大家看了书之后的那个感受也好，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个女主角男主角的构建的一个形象了， 对， 你要找这个人跟他构建的形象不一样，他肯定吐槽了，这个音乐剧不合适， 对吧。 其实你看像这几大特别有名的音乐剧，像猫啊、剧院魅影啊，他们如果要是来的时候这个演员是谁，好像大家只要你唱得好就可以，并没有那么就感觉我一定要是什么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 但是乱世佳人，因为他之前有太成功的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这个影星的这个形象太根深蒂固了，所以我们要能找到又让大家能觉得符合心目当中，还有具备就是演音乐剧又能唱又能跳又能演的这样实力演员，真的是很难，而且找到一个都不容易，能找到四个，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个时机也到了，因为为什么这部戏那么成功啊？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演呢，是因为作曲呢一直就是特别喜欢他自己的这部作品，因为他是为自己的女儿写的，所以他轻易不会让任何人演的。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带着这个合同呢，飞了这个巴黎至少是6趟，然后呢不停的用自己的诚意来打动他。后来他觉得 OK， 我愿意让你们来做，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国外的版权是非常严格的。 对， 但是呢作曲呢就是说 OK， 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做改变。我们也来，我们是拿了非常详尽的一页一页的来这个说明来跟他说，然后呢这个他也说这个 改完了之后，包括这次排练的时候呢，这个吉哈先生也飞到了这个我们这个中国， 嗯， 然后呢进行了一些现场的这个指导，他自己也觉得从目前来看，当年的法语版已经很成功了，但是英文版从目前来看，他觉得已经超越了法语版，远远超越了法语版和什么韩文版，远远超越。 哦， 嗯， 因为我就觉得他就刚才张林刚也介绍，就他们去巴黎六次去找就是作曲去谈，就因为张礼刚的妻子也就是乔静，同时也是这个乱世佳人音乐剧的这个制作人，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具有斯嘉丽性格的这样的一个女士，她本身就是这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而且一定要按照就是这种自己理想当中的状态去追求的这样的。所以其实当时大家看了法语版和韩语版以后，当时想的，如果要是作为一个比较只是就是演出商来讲，他其实只要引进就可以了，告诉大家原版引进的中国观众就很有兴趣来看这个这么成熟的一个 IP。 但是就因为他们会觉得，包括尤其是乔静，他会觉得这个还不够完美，还不是我心目当中最理想的，我一定要做一版更好的更牛的这样的。所以他们其实等于付出了特别特别大的心血在这里边， 嗯，对，因为他自己乔静呢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本书和电影，嗯，完了之后书他都看了这个十几版了， 嗯， 就是中间的每一句话都这个都这个烂熟于心，嗯，很多这个经典的句子后来就是我们跟这个作曲沟通包括改的这个地方都是从书里来的， 嗯， 所以呢会让这个，因为法国人你知道特别写意， 对， 他们不太在意说这个故事啊或者情节呀，啊，那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又特别在意这些东西，你一切都要显得合理，人物的成长应该是合理的，不能完全大写意， 嗯， 所以在这个上面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提升或者说叫升级。反正从目前来看我们对这部戏充满了这个信心，所有看过和听过的主创人员或者包括我们的朋友甚至是一些专家，他们都觉得这部戏真的非常值得期待，非常值得期待， 嗯， 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当时也想着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引进其他的这个戏，引来引去的这个到底我们需要给观众呈现的是什么，就是观众只是说我尝一下经典菜式吗？不应该，因为这个菜式我们应该吃下去它成为我们的营养，那么它真的要是和我们的体内的这个基因不会发生排斥，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一定要复活它而不是复排它， 嗯， 所以这次的复活呢我们加入了说很多很多的中国式的审美和基因，这种东西呢我相信在进来之后更能够打动人，因为只有打动了观众才能够从中间得到的更多， 嗯，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做了很周详的这个计划，就是在中国巡演结束之后，我们这部戏呢很有可能再把它反销到国外去， 哦， 因为现在韩国日本那包括台湾地区他们都有演出商非常浓厚的这个兴趣，美国这边呢因为这个像尼德伦我们也用了，我们也会邀请他们过来，包括英国那边他们都会有演出商非常都会飞过来看，因为包括我们大河的导演都说我一定要过来看，大河的国际经理也都这么说，那么就是因为他们也特别特别的看重这部戏，美国人认为圣经第一，乱世佳人第二， 对， 因为 在图书的销量上确实是仅次于圣经，他们2014年做出的这个图书的排行榜还是乱世佳人仅次于圣经的这个销量的这样的图书， 所以这种大 IP 真的是把它做成功了， 对， 就会引起世界的瞩目， 对， 尤其是你像中国人制作的音乐剧能引起世界的瞩目，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里程碑意义的， 对，真的是， 是，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谈音乐哈，音乐剧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音乐了哈， 对， 这一次呢一共有28首歌曲，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它的传唱度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喜爱这样的一部音乐剧，刚才我们只是听了一小部分就觉得哎，这个旋律 没听够， 太美了啊，就是朗朗上口，那么其他的这些20多首歌曲也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吗？ 就是因为音乐剧呢，就是虽然说音乐是基础，但是音乐呢它都是有个性的，它在里面呢体现了每一个角色的特点，所以就是我们27首歌曲呢，这是根据不同的这个，我们有8大主唱，这个8大主唱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的这个绝活， 因为很多歌曲呢反而传唱度非常高的，包括黑奴的歌曲，包括奶妈的歌曲，都传唱度非常高，因为它里面好几首歌在法国当时都是白金唱片连续这个在排行榜里面，就是他们的流行音乐的，因为法国人做戏都喜欢先发一个单曲再发一个单曲啊，但是每一个单曲它可能都能持续20多周在排行榜的这个冠军。刚才大家也可以听到，刚才只是一个清唱，但是那个旋律非常的入耳，然后呢我相信就是一般情况下播三遍大家就可能就可以会哼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几乎每天就不自觉的就会哼，还有这个，所以吉汉先生的音乐是有魔力的音乐，这个包括这个Scully的这个音乐，他一开腔你就知道这是 Scully。 这样咱们再听一小段吧， 对对对， 因为刚才真的是没听过瘾啊，就是说还有很多听众在互动的时候说还想听，那我们就再来一小段， 完整的听一小段好不好，这首歌曲 I Will Coming Home。 Around this place, you'll never see me in disgrace. War and anger won't affect me. My resilience will protect me. Nobody's fallen on the field. Deserve the tears their families yield. I will journey home to retire.I will journey through crossfire. My home, Terra,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Scarlet, never let your memory fade. Scarlet, won't let you become decayed. 2018年底，依据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原著小说《飘》改编的英文原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即将上演，首演呢即将登陆上海、北京、西安等城市。这部80年前风靡全球的女性励志宝典与音乐再次相遇，经典的场景在舞台上完美再现，带给了观众突如其来的惊喜与感动。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一起感受经典作品的独特魅力。 好，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剧《乱世佳人》当中的一首插曲，非常的唯美哈。其实这部剧可说到可聊到的点还特别多，都在升级。 对对对、哦、而且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说最终这呈现效果，那就跟服装舞美啊道具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了、嗯、据说什么十几车把道具给拉过来了， 15车吧、 嗯、 啊， 多大车 呀，500多件服装呢、 这个、 而且这也是音乐剧版，这个就英文版的这个乱世佳人比那个法语版和韩语版最显得好看的地方，就是它的舞美是全新制作的、 嗯、 而且是由我们中国特别棒的设计师制作的。 嗯， 是这个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我们看那个韩文版和这个法语版都会觉得哎呦这个舞美呢非常的好，但是呢还不够。 嗯， 因为我们更希望这样观众在剧院中是一个造梦的过程，让你觉得哇就要惊奇惊叹啊、三刻拍案惊奇那种感觉。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呢特意增加了这个几个大招、 嗯、 大招呢就是让观众突然一下觉得舞台完全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震撼掉。 嗯， 那么就是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就可能在乱世佳人里面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张绿色的窗帘、 嗯、 然后 Scully 他做了裙子， 对，为他用他做了裙子去见那个白瑞德去要钱、 嗯、 对吧，那么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舞台会有一个非这上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符号，舞台会有600多公斤的一个大窗帘在上面，然后但是在1秒钟之内要变成一个裙子 啊， 所以到底怎么变，包括这个战火燃烧的亚特兰大城如何马车从中间穿过去，然后让大家你还能感受到真的这不是假的，真的是要从那个这个战火纷飞的那个啊这个亚特兰大城里面穿过去，回到12橡树，回到塔拉庄园，然后这个包括这个邦尼 坠马， 因为要坠马，坠马这个 他斯卡利的女儿， 对对对对，然后这是导致白日德最后离开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原因。 嗯、 那么这个也是故事推进的一个高潮，怎么能让他达到那个效果，这个都是我们比法语版和这个韩文版要远远超出的地方啊、 嗯！ 这个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揭秘，包括我们这次的这个服装啊，就是仅仅 Scully 我们就有9件战袍，它的9件衣服呢、 嗯、 它代表了它的9次成长退化，它不光是说一个包括那个窗帘做的这个绿色的服装，包括它的丧服，因为它有3套丧服、 嗯、 因为它 几次结婚，每一次这个刚结婚然后丈夫就死掉了，然后呢结婚了丈夫又死掉了，然后呢在这样一次一次的这个挫折中，他每一次穿上丧服的时候就像一只蝴蝶要开始化蝶，要再是重新开始在生命中成长。 嗯 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只能等你现场一一揭秘。 对， 所以咱们说说演出时间和地点吧。 对，润姐来介绍一下吧。 那、嗯、演出时间地点应该还是张总来讲最准确， 我来介绍比较好。 对， 好，就剩20秒了。 对，我们这次的演出在北京的演出是11月30号到12月9号，是在北展剧场这么一个富有历史文化标志的一个剧院来进行。 嗯， 来润姐一句话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进剧场。 对，我希望大家一块儿到《乱世佳人》的音乐剧的现场去见证一出新的音乐剧诞生。 嗯， 好的 好的，也非常感谢二位哈、嗯、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么经典的一部作品的音乐剧版本。 嗯， 是 的，是 吧， 有机会再来多聊哈、 嗯、 好了，那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糖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 双十一0点我能秒杀成功， 熬夜败家不能理解， 还不是为了咱俩新房装修嘛，购物车都满了，秒到能省大几千呢。 你就直接打4000668866找全包员，抢到99个双十一预售名额，省的可是大几万呢。 啊， 999元每平米，家具齐了还是进口实木的，电器齐了还是名牌升级的，卫浴齐了还是全系智能大。 4000668866，喂，你好，全包员吗？我要占个双十一限量名额， 家装就要全包员。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你说的话我记住了， 爸爸，我也按照你的样子做。 言传 身教， 家风传承从言传身教开始。 第3届《爸妈教我这样做》家风故事征集活动开始了， 活动参与请添加首都精神文明办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除味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